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啰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有人说嘛，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他被相声界的晚生们看作是博学多闻的老学究，他被相声界的后学们视为表演艺术的权威，他对于喜爱相声艺术、投身相声艺术的年轻人永远都有着倾注不完的心血，他就是被人们称为单口相声大王的刘宝瑞。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今天的快乐之旅还是由我带着您在里九外七皇城四的北京城继续咱们的欢声笑语北京游，和您聊一聊北京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刘宝瑞先生故事。刘宝瑞称得上是相声界慧眼识才的一位伯乐，马季就是被刘宝瑞发现的。话说1954年，身为业余曲艺演员的马季带着反映邮政工作的相声都不怨我参加了全国职工业余曲艺汇演，有幸得到了刘宝瑞先生的亲自指点，最终经过这一老一少的共同努力，马季终获一等奖。下面呢，咱们来听听马季王信增合说的相声都不怨我的片段。 我在我们那小组 啊， 那得数第一、 哦、 分起信来嗖嗖带风，就跟长着翅膀似的往那格子里头飞。 哦， 要不人家都说我 分心快呀， 出错多。 哦，错儿多呀。 其实错儿也不多，去年一月到十月份我统计了一下 啊， 平均才十个错误。 一月到十月，你合一个月一个了？ 不，我说是平均十个。 平均 就是平均每天十个， 一天十个呀。 啊， 你成错误大王了，你怎么出那么多错啊？你睁着俩大眼睛，你还会把北京市的信给分到别处去？ 看，这有客观原因，琉璃厂的信我给分到琉璃河去了 啊， 其实才一字之差， 一字之差100多里地出去了 啊。那陕西县那信我没给分到陕西去 啊，这更远了。 还有呢，苏州胡同信我给分到苏州，长春堂药铺的信我给分到长春，有一叫王云南的我给发的云南，还有沈阳一口的信我给弄到哈尔滨去了。 行行行，您这就够了。 这都不怨我呀。 怨谁呀？怨我。 那谁让他住那地方那么别扭来了 啊？ 再一说了，你开买卖起字后你得调查研究啊，你别犯地名啊。 沈阳那一口的信你给弄到哈尔滨去了，这也算地名了。 他都不怨我呀。 还不怨你呢。我告诉你，咱俩在一小组啊，哼，我得好好批评你。 你批评我也没用啊，我这工作确实有困难，我一再的想消灭差错的办法，